真係幾快已經過咗四個禮拜啦。 係啊， 一月係咪已經去到24號啦？係 啊，眨下眼就彭程你又大咗四個禮拜啦。 冇錯，你都係啊，曾志豪係啊，咁啊各位二台嘅聽眾，我哋中女站，散大家聽眾，大家好啊！ 哇，我哋好快咧。可能我哋啲音乐要播嗰啲噔噔啦噔噔啦噔噔啦噔，今年系咩话？牛啊，牛气冲天啊！系啊，我点解突然间会记得到咧？好容易嘅咋，即系你行过咧，而家唔同嗰啲精品店啦。我头先经过嗰个 coffee shop 咧，嗰个德巴星啊，佢都出咗成只牛咧扑出嚟嘅咖啡杯。 要啦。 系啊，跟住我就谂起系牛年啊嚟咯，真系。 啱啊！呢几排个股市真系牛气。哇！ 牛气冲天 喎，都唔知几 吓一跳啊！我见到我点解咁样嘅？特别系即系个老细都就嚟俾人拉咁滞嗰啲股票咧。都冇事喎， 冇事，繼續炒。 但我後來諗通咗點解啦，因為俾人拉嗰只係馬啫嘛，但係出呢只牛年啊嘛， 升到砰砰聲， 所以咪冇事咯， 換咗老細好啲啊， 可能係喎，真係啊，呢啲動物啊生肖呢啲都有趣， 希望大家賺多啲啊。 OK， 喂，不過你一講開呢啲即係過年嗰啲嘢咧，嗱。以前就話咧咩天氣變化咧就好似女人嘅脾氣咁樣，哇！即係變幻莫測啊，一時起，一時就悲，仲要一時就發脾氣。咁如果咁計嘅話咧，我哋政府最近咧嗰啲政策咧，都同女人發脾氣咧就好鬼死似，即係無端端咧唔同曬喎。你諗下，我哋可能上個禮拜咧仲講緊， 冇得行花市， 係啦，唔使行花市，我仲以為執到啦，就乘機就諗小人節目咧，唔使出去行啊嘛，真係。哦，一個屈尾十啫，起碼嗱，截至呢一分鐘為止啊，我估啊，佢都冇收回成命嘅。佢又話又行得翻咯，花市。 啊、 不過就要 加咗好多科技嘢落去， 加咗好多嘢落去啦，又減半啦，又剩啦咁樣。係啦，不過你知啊，形勢變化好快噶嘛。 啊、 所以戴定個頭盔，截至而家我哋即係講嘢呢一刻咧，佢都話係冇嘢嘅。希望唔好大吉利是啦。 係不過咁即係啦，初初又話唔搞已經俾人鬧啦，跟住然之後話搞翻都俾人話，唉，我真係覺得好慘咯，又真係。 喂，咁你諗下嗱，我頭先嗰個比喻真係冇錯嘅，即係嗰啲叫做咩咧？猶豫不決。系啦，反口就唔好讲反口， 唔系反嘅， 系反手为云，覆手为雨。 系讲咗话磋商，跟住系一个过程嚟噶，系啊。 OK， 系 啊，你试下嗱，你试下调转 啦。我未试过， 唔系，我就话 真系未敢试过，亦都唔会试。 我话嗱，你试下，你同你老公又好，男朋友又好，本来咧佢同你讲就话去日本嘅，讲到明噶啦，突然间佢同你讲话。对唔住，都系取消，唔好去日本啦咁样。 跟住然之后又 surprise， 系啦 ，surprise， 系啦。但系佢冇谂过喺你同佢话，本来以为有得去日本，跟住冇得去日本嘅时候，你已经抌晒个箧啦，搣烂晒嗰啲咁样嘅旅游单张啦， 取消晒啲假啦， 取消晒啲假啦，仲要可能同姊妹喊咗两日啦，死佬啊，呃我啊，又话去日本啊，最后都系冇嗰件事。然后你呢个时候突然间。同佢講話，我哋可以翻日本啊！不過條件都唔少嘅嚇。嗱，我哋到時咧就唔准買呢樣，唔准買嗰樣啦，咁樣。 算吧啦，係咪？ 我相信係唔得㗎。係 啊，我咪自己買張機票去咯。 係啊，咪因為呢啲咧，我有曬經驗啊，真係。 係嘛？ 如果你反口覆舌嘅話咧，你嘅另一半咧，佢一啲都唔覺得係驚喜，佢就會覺得寶鑊係嘛嚇。咁咪唔夠嘅咁樣， 真 係 啦， 係啊，咁所以不過你就點到啦，你要迎接住可能未來嘅日子咧，我哋都有好多啲坐過山車嘅時刻，咁而家你有得行花市，你咪當自己執到咯， 係啊，咁啊同埋我哋就冇乜所謂，做生意嗰啲人哋幾手準備噶嘛，嗰啲今年就辛苦啲啦，可能人手安排嗰度，我聽嗰啲花農講，咁啊即係啦，日年間又開翻，咁啊跟住我要。請人去做嘢噶嘛？ 我覺得咧應該今年嗰啲花檔咧，嗱，畢竟嚇，想當年咧讀中學嘅時候咧，即係講緊琴日嘅事啫，係啦，我哋 係啦， 其實我嚟嚟去都係得嗰個例子嘅啫，就幫啲老師一齊搞年宵啦。嗰陣時最有趣咧就諗啲口號啊，即係可能你賣水仙又好，百合都好咧，就自己加個咩發財百合屈金香嗰啲啦。啊，我覺得今年咧， 即刻唔想買。 如果俾我有得擺檔嘅話咧，我係一定會將當日信和四仔嗰啲口號咧。摆翻落嚟，而家开花档 咩好？同埋你睇埋嚟拣啊！ 呢个固然就系啦，但系当年啊，信和嗰啲三仔四仔咧， 点样噶？ 佢哋其中有句口号咧，可以话深入民心啊！ 喺呢度俾钱，喺嗰度攞货。 唔系，系啦，呢固然可以咁啦，系啦，嗱，咁你就可以分开人流啦。呢度俾钱，嗰度攞货。但嗰时仲有一句嘅，就系话难得开到铺，扫翻三四套。 而家你话啲花农绝对可以用呢一句做口号啦。诶、哎，难得开到铺啊，扫翻三四盘啊。 系咯， 喂，真系要啊！ 希望大家都有啲咁样嘅即系财力去支持下。 系啊， 环境真系、啊。 同埋你嗰条桥都好啊，呢边俾钱，嗰边攞货， okay, 分开啲人流，或者攞张飞仔。嗱，你买桃花系嘛？买桃花嗱，攞张纸仔，去诶嗰度转个楼梯口啊，隔篱街嗰个楼梯口度攞货。 隔篱街会唔会有塞住噶？ 唔系，因为本来政府话去公屋度摆档噶嘛，俾、 啊、 我咧就两条桥用晒佢。既俾你行年宵， 又俾你去 公共屋邨 摆档， 系啦，远就远啲， 系啦，做几档生意啊？ 好啊，好啊， 我哋唔做生意嗰啲，咪就系乱咁谂嘢咯。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乌龟，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陪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 喂，即系两个零礼拜，系咯，过年二月十二号系啊，年初一， 嗯， 咁啊过几日又情人节嘅， 系，我想话，头先我哋就讲你话，即系政府出招咧，就即系变幻莫测啦。我想话好在啲商家咧，佢唔系用呢啲方法嚟做生意，即系如果唔系大件事，因为咧其实而家我谂唔止而家啦，再做多一个礼拜咧。好多酒店啊，已經做緊嗰啲叫做咧情人節 staycation 套餐啦。咁你諗下，你冇可能係即係大家 book 曬嘅時候咧，突然間就 cancel 咗啊咁樣。所以佢哋啲即係部署都好快已經出咗招。同埋你冇發覺咧， 做生意 因利成變，即係你話咧，因為今年疫情關係咧係好麻煩啦。即係當然你知道，可能我哋 touch wood 而家都係二人限聚咁。當然情人節都係二 人 就夠曬啦， 除非有多過一個情人嘅啫。 唔係多過一個情人都係分開食兩次啫， 走幾場啦。 其實都係二人嘅啫，但係問題就係你二人限聚冇夜晚嗰餐啊嘛。係啦，咁你冇得食嗰啲 candle night dinner 喺個房咯。 係啦， 喺個房食咯。 所以其實今年因利成變咧，合法開房。 甚至乎係奉旨開房啊！ 你去得 station 已經係嚇， 唔係，即係諗啊，你諗啊，可能咧平時咧第一次，即係第一年，可能同阿娟過情人節，你都未咁膽咁狼死咧，就話俾嗰間房啊！今年唔同曬，阿娟啊，你唔好誤會啊，因為咧夜晚咧冇辦法可以出到去食鋸牛扒噶啦。咁我咧就覺得不如我哋兩個冇理由就坐公園啦， 係咯，冇理由去街食噶。 係阿娟，所以我冇嘢噶，我諗住同你 book 間酒店房，我哋就食個腳扒。 咁佢特登 book 間房， 冇錯， 就點會食飯咁簡單？ 咁啊，梗係順便睇埋電視啦，係咪先？ 你冇話喎，我呢幾排成日喺呢個海皮嗰度，即係 跑步 啦。咁我都見到，因為佢聖誕節嘅時候咧，佢做一啲裝置啊。係。咁咧就係有啲好似聖誕老人咧，咪有啲 嗰啲掛飾， 嗰啲綠車，啲綠車咪拉住啲雪橇嘅，佢有啲凳喺度啊嘛。佢有好幾張呢啲咁嘅凳。嚇。咁有兩個位，跟住有張台仔咁樣，係好多人喺嗰度食嘢嘅。 OK。 由晏晝去到夜晚都好多人喺嗰度。 嗰度係咪變咗打卡景點啊？ 啊，都算系啊， 系啊，都靓啲啊， 系靓噶，凉凉地咁啊，即系而家就舒服啦。 而家就舒服啦，早嗰十度嗰阵时就恭喜发财啦， 就喺度打边炉都得噶，真系。 系啊，喂，嗱，所以头先我哋讲话情人节 station 咧，佢无端端杀咗条血路啊！除咗你话令到啲酒店多生意之外咧，你因为你今年嘅情人节节目谂都唔使再花心机啦。你又唔使话要 book 间唔知咩餐厅 啊，又要讲气氛情调，唔使悭翻。你不如你就索性 book 间酒店，系啦，有冇 开房啊？ 喂，鼓励人哋开房食饭啫，系啦。究竟有冇下文甜品咧？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努力去揾甜品 menu 啦。 系 啦，呢啲就最好不过啦。 不过啲酒店业真系难做，真系讲真。 但佢哋话救翻一半，起码都佢话自从本地嘅 station 之后啦， 即系有嗰个叫 occupancy rate 嗰入住率 系 啦，即系会可以维持得到咯。 系都顶到少少嘅咁样。 含金量又真系差啲咯。 嗱，咁你点都唔系， 我都明好过冇。 系啦，同埋你点都唔及主题乐园啦， 啱， 起码都系嗰句啊。直至而家录音呢一刻，未有开放嘅日子，系啦。 咁但系啲主题公园嗱，譬如讲海洋公园咁样啦，嚟紧嗰个做法、嗰个形式、个营运模式，都彻底改变噶啦。 冇错， 其实真系吓咗一跳噶啦。 所以我要唱歌啦，你有冇听过佢嗰只最新嘅主题曲？ 你唱嚟听下。 有啲歌词出唔到街噶，我会将佢修饰一下噶啦。你俾个音乐我，系罗文嗰只。吓。斜阳女气魄更壮，你俾翻我音乐我吓，噔噔噔噔噔，刘明伟气魄更壮，盈盈落落出生死于饥荒，知道泵水帮补亏损，终于失晒望，画地自限是近况，似有创意却欠眼光，以万项罪状自问靠副干。谁人要观光？跟住嗰几个字唔读得噶，嘟嘟嘟，董事睇下兰桂坊。 哎呀， 安安祝翻餐厅速递，皆因老板都嘟嘟，稳稳恶恶吃喝喝挥霍，就是强项。我系引述网上面嘅歌词，真系好偏颇啊，好主观啊。对佢好唔公平啊！点能够咁样讲噶？ 方嚟俾嘅 真系啦，咪咁就系咯，又真系冇办法，真系前居可鉴。 不过真系 前人公绩系咪先？ 等咗好耐啦，系啦，话一个新方案啦，而家卒之就好似将佢外判咗咁样。 喂，但我想话头先啲歌词咧， 都几绝韵啊！ 绝韵得嚟咧，有啲可能系真嘅。譬如大家而家好担心咧，就 盈盈 落 落 出年系咪会死于饥荒？ 仲有啲海豚咧， 海豚又话表演啦， 啲动物啦，系 啊，咁然后话知道泵水帮补亏损，终于失晒望咁啊！真係失曬望喎，同埋而家咧嗱，畫地自限是近況，似有創意卻欠眼光，呢句係咩意思呢？似有創意咧，就係話佢而家最新嘅玩法。分開 山 上山下， 下面唔使俾錢啊嘛，上面要收錢啊嘛。 係啦，咁然後咧仲話咧，即係免費入場，但係咧基隆遊戲咧就逐次收費，咁啊引入多啲名店啊、餐廳啊，希望你嚟幫襯啦咁樣。咁所以係好有創意喎，因為你而家聽咧，佢竟然話俾你聽，以後咧海水公園唔係主題樂園啦咁樣。咁啊， 系 咩嚟嘅咧？ 即系已经其实系名存实亡啊，根本完全就唔系。 佢唔係主題樂園， 係啊， 佢係咩樂園呢？佢係好多個主題，或者佢係冇主題嘅樂園。 啱啊， 因為佢乜都有啦嘛，而家。 即係其實咧就 雜不楞啦， 雜不楞就好似間百貨公司咁樣，可以咁樣形容啊。百貨公司係咩嘢咧？裏邊有好多唔同嗰啲商店啊、鋪頭啊，叫所謂做 consignment 嘅，冚冷都係租出去俾啲品牌去自己做嘅。即係你如果將裏邊啲嘢拆割、切割啦，將佢外判啊咁樣啦，而家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情形。 嗱，但係就算百貨公司咧，其實佢都要有主題 嘅 喎。 咁梗係佢就百貨嘅主題啦，係咪佢有啲品牌嘅定位咯？ 冇錯，因為你屋邨嘅商場佢都嚴格嚟講，佢當到自己都係個商場百貨啊。但係你屋邨嘅商場百貨，好明顯你就知道一定係賣某啲牌子嘅啫。 係。 但係你去到哇，咪尖沙咀啊、中環、金鐘商業地帶嗰啲，嗰個百貨公司就全部都係貴格唔飽嘅。 咁 嗰塊布少到得兩行咁，但係都賣好貴嘅嗰啲內衣嘅咯。 而家嗰度即係啦，海洋公園啊，咦？咁我哋今日討論海洋公園。 唔係，即係你都要嘅呢啲，我哋集體回憶嚟 㗎嘛。細個嗰陣時真係啊，即係喺呢度都經常爸爸媽媽都帶我哋一齊去嚇。即係而家變咗咁樣嘅話咧，即係會點樣咧？ 全新面貌咯。 係啊，跟住然之後再加埋咩躍動咩南區呢啲咁樣嘅即係發展。 嚇！ 珍寶海鮮房而家又話 包俾佢㗎嘛？ 係啊，俾外邊啲人做咯，即係係啦，政府係啦，即係俾翻政府啦，咁佢都會判俾人做啦，相信都 係啊。 咁會變咗點咧？ 變咗咪以後如果你想約佢約女仔去主題樂園咧，譬如你想約佢海洋公園咧，好豐富啊！你可以帶唔同嘅伴侶去啊。你係咪想去如果你個伴侶係比較孤寒嘅，你就同佢講話，我哋海洋公園喎，因為下面係免費嘅咁樣，耶！ 係啦，上面要收錢嘅，咁我約另一個肯俾錢我嘅， 係啦，冇錯， 出錢去嘅，咁我就同佢一齊去。 可能咁咯，咁如果佢話咁阿強啊，我哋會唔會去上面啊？如果你俾我，咁我哋咪去上面咯。如果你俾我乜嘢啊？如果你俾我送你翻屋企嘅。咁我就可以 俾入場券， 俾埋入場費啦，就俾埋上面啦。嗱，呢個一個玩法啦，仲有第二個玩法喎，你就可以約唔同嘅人咧。你係嗰啲保育鬥士嘅，可能你咁啱約嗰個女仔保育鬥士，好似阿長毛咁樣，揾到佢一個社運嘅親密戰友同佢結婚。咁你揾到一個保育鬥士，你就可以同佢講：阿娟，我哋去海洋公園，聽講以後佢裏邊有好多全新嘅保育項目，就喺珍寶海鮮房嗰度。聽講就喺嗰度，咁你就可以由。約佢去睇幾多，甚至乎你如果揾到個淨係想 shopping 嘅，你同佢講， 帶佢嗰度 shopping 啊！ 我哋就去樓下嗰度，聽講佢引入好多名店嘅。咁點解我哋入到去南區咁遠啊？嗰度咁先好氣氛同埋有情調、啊。 嗰度可以行埋其他歐力啊嘛！ 冇錯，哇，係喎，歐力可能都得喎、啊。 真係估唔到個演變可以咁大。嗱，翻嚟我哋繼續都講下，唔係講嗰啲主題樂園點樣發展，係講下你嘅感受同埋經驗。 喂，真係情侶去海洋公園或者主題樂園咧？其实有好多暧昧有趣嘅话题， 真系 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同你情侣在主题乐园的甜蜜岁月。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霎眼你爱意也结实，发觉世间很多要面对，挥不去那凄清感。 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7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专家成员许树昌话，政府购入的新型肺炎疫苗抵港时间未能够确定，难以评估能不能够达到今年年底全港70%市民接种疫苗的目标。他又认为，如果科兴疫苗到下个月中仍然未能够提供详细数据，当局应该研究是否需要另选其他公司的灭活疫苗。许树昌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供应本港的复星和 BioNTech 疫苗合共有750万剂，会分六批付运，首批下个月抵港，头三批有150万剂，之后每批100万剂。至于由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共同研发的疫苗，预期六月底抵港。按摩业在疫情之下先后被勒令停业超过100日，业界希望政府允许他们在农历新年之前复工。按摩业总会说愿意实施更严谨的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员工每隔14日做检测，以及要求顾客安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店铺之前扫描二维码等。按摩业总会主席周振宇说，已经有部分小型按摩店结业，若果业界不能够复业，预计农历新年之后会有更多按摩店结束生意。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先后和日韩防长通电话，重申美国与日本和南韩的同盟关系很重要。奥斯汀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电话的时候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又表达早日访问日本的想法。岸信夫在会谈之后说，即使美国在政权交接和疫情之下，日美同盟关系仍然是坚如磐石。两人又就中国在东海与南海扩张势力和北韩问题交换意见。奥斯汀和南韩国防部长徐旭会谈的时候重申，美韩同盟牢不可摧，两国国防部门将会继续保持紧密合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近大涌口路来回方向一段慢车，去西贡方向龙尾在康湖，龙尾在康湖居游艇会，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在普通道。元朗福气街是有渠务工程，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是禁止由福气街北行左转去横洲隔，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疫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佐敦是有防疫措施，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的北海街、西贡街和宁波街，以及介乎甘肃街至到南京街之间的新田地街、上海街和庙街预计已经封闭了，驾驶的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 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三五成群龙的传人，你有冇见过龙啊？是龙啊！ 在收音机旁边啦，甚至我两位拍档都知道乜嘢系龙啦，系咪？好想问一下两位，乜嘢人先至会见到龙咧？唔知唔知？系眼大嘅人，眼大嘅人睇过龙。 过啦，你过啦，呢个要 过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施主，缘分好快到噶啦！ 真系要多谢当日嗰个一撞，令到我发现呢个剪翅嘅机会。不过我都未撞翻嗰个男仔，唔知道而家变成点啦。 究竟由黄贤饰演嘅阿 Lina 撞唔撞得翻当日令佢加入剪翅嘅人？留意由劳工处剪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剪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约定剪翅。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咁啊两点半之前咧，新闻之前咧播咗只歌啊，几好听嘅，喺流浮山系啦， 滴眼泪， 滴眼水，我在流浮山滴眼水啊 ，Serenie 啊， 点解去到流浮山滴眼水啊？因为太远，同埋俾人劏到咗颈血啦。 講 緊第二啲嘢嘅，講緊第二啲嘢。OK OK。我哋今日咧其實都想講幾多咧，同嗰個主題樂園有關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覺得主題樂園咧，其實好多情侶咧，好似佢首選或者好中意咧，就去呢個地方度去拍拖啊。咁但係好似我同你咧，就都唔算係嗰種典型嘅即係情侶行為。或者你講先啦 ，Auntie， 你對於呢、這、一個 唔係啊 ，Auntie 你都係 Uncle， 係 我真係好老實講嗱，我細個我爸媽我同佢去最多咁跟住我记得好似中学咧，初中嘅时候同啲同学仔系去过一次咁大把嘅啫，咁跟住就冇啦。咁跟住再大少少咧，咁我就喺加拿大啦。我喺主题乐园里边做过嘅， 做咩嗰啲卖飞嗰啲？ 唔系，我系喺里边啲铺头做卖衫嘅。咁啊，即系做 part time summer 嘅时候喺度做 part time。但我有冇拍拖去过咧？零。我 系 咁耐以嚟冇识过一个男仔同我讲话，我哋去。主题公园 唔系你有冇要求先？ 冇， 点解咧？都你都冇兴趣。 冇咩兴趣。 而啲男士又唔肯喺你身上使钱。 啲男士 一定系咁啦， 俾个入场费啫。 贵噶，如果香港。 我知香港贵。主题乐园系咩呢？入场费好贵。 系咯。 跟住然之后食嘢都好。 都好贵，全部都超贵。 全部系啦，我都知道要使好多钱嘅。咁我同埋我又唔中意玩嗰啲机动游戏 啦。你排队啦。 佢排队啦，所以真系唔系好中意。咁你咧？你另一半唔中意，所以你先唔喺嗰度拍拖啫，系嘛？ 佢因为我老婆冇特别话俾我听，佢好中意佢啦。我老实讲咧，我同佢而家咧去咁多次唔同嘅主题乐园咧， 都系细路， 全部都系咧同细路有关嘅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所谓细个咧，其实就几乎系冇乜点去过嘅，我同你个经历有啲似啊。大学嘅时候咧，就同啲同学咧去过一次海水公园，嗰阵时我记得一次。咁如果迪迪嚟咧，就系我同我爸妈咧，嗰阵时我应该读系中学嘅时候，佢就带埋我同我家姐就去东京迪士尼咯，就报团，仲要系特登咧，我家姐千拣万拣话，我要呢个行程啊，因为有得去东京迪士尼，咁先至去咗一次。咁然後第二次就係、是跟佢哋去探加拿大美國啲親戚，咁啊帶咗我哋去奧蘭多嗰個迪士尼， 好大啊， 係啦， 好多嘢玩咯、 啊。對我嚟講，你知道感覺係咩就好攰啊， 好攰， 好貴啊，好唔想行啊，即係我冇咧著約到你，我都係中學嗰個階段咧，照計正路下應該係最想去噶嘛，我唔想啊。 我就覺得好大啊，好攰啦，我好想快啲走啦，即係未去到係抗拒嘅、嗯。但你話你會唔會想聽日再去？唔想， 唔想係。 又冇乜特別咯，咁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 LA 嗰、那個、Universal Studio 咧，我又覺得幾開心喎，幾好玩。我同爹哋媽咪咁樣一齊去玩咯，但係排隊嘅過程啦。 係啊，我就好爭等啊，真係。但係嗱，好多情侶就好中意去嘅喎。咁頭先我哋都研究咧，就話點解咧？嗱，首先咧，譬如我哋用我哋鄰近地區啊。佢話日本咧，你無論睇佢啲日劇啊，定係漫畫諸如此類啦，佢哋啲男女一拍拖咧，佢話佢哋永遠安排嗰個地點咧，就係話我哋一齊去遊樂園咯、 嗯， 就一齊去呢啲主題公園度玩啦咁樣，係啦，咁啊點解咧？原因都好正路嘅，佢話第一咧就係嗰度咧本身已經係 set 咗一個咧幻想嘅冒險世界，要華麗有華麗，要浪漫有浪漫，甚至乎咧，譬如話佢哋有一種咧，即係玩嗰啲驚嚇設施嘅時候咧，佢話原來係會好容易咧，會令到佢有一個好搞笑嘅理論嘅。佢話你玩呢啲遊樂設施咧，特別係機動遊戲，佢話你會有一種叫做吊橋效應。 咩叫吊橋效應？ 吊橋效應咧，佢話當你喺恐懼嘅環境之下咧，人咧會不自覺咧將自己好驚嘅心情咧誤以為係心動。进而就会对你身边的异性咧、哦、心生情愫，即系如果我哋简单理解咧、 哦， 即系你同佢行鬼屋， 嗯、 你个心跳卜卜跳，佢话你会有个错觉咧，以为哎呀阿强系咪真系我真命天子、哎、我见到佢个心卜卜跳， 梗系唔系啦，你梗系同佢行嗰阵时，跟住然之后佢好惊，跟住哎呀咁，跟住又黐埋你度，跟住你觉得哎呀阿娟系咪中意我咧？ 系啊，但阿娟其实唔系咯，咁样咁嗱，我觉得呢个就第一就佢话你一路玩嘅时候咧，佢话佢容易制造即系所谓嗰个心动。嘅感觉，第二咧就好合理嘅。佢话咧，当你去到呢啲地方咧，人同人之间嗰个物理距离啊，系真系讲紧物体上你嘅身体嘅距离咧，你系点都会缩短咗好多嘅。因为嗱，你排队，你费事俾人打尖，你又企近啲。你哋去排队玩嗰啲机动游戏，可能你点都要就算玩小飞象啊，你都要扶一扶佢啦啩。 啱啊，入到去都要一齐坐啦。 系啦，咁小飞象你都要坐喺隔篱啦，冇理由咁傻仔。如果你同个女仔系啦，如果你同个女仔玩机动游戏，佢竟然同呢人一架嘅话咧，我劝你快啲走啦。 除非你同佢嗌紧交 嘅 啫， 冇错。如果唔系，佢应该真系当你做兵嘅啫。 系啊， 佢要你俾入场费，但系咧佢同你连坐埋一齐都唔坐。咁啊，仲有可能唔系不停屈你买炮谷咯，或者买嘢食咯，但系坐都冇得坐。所以佢话咧，正路咧，佢话同你嘅即系呢啲叫做情侣咧，坐得近。就坐得越嚟越親密，咁佢話就會開心啲啦。咁其他嗰啲咩浪漫氣氛嗰啲就不在話下啦咁樣。而我覺得嚇，最正路咧，其實就係佢講呢個。佢話咧，你普通嘅約會咧，最多就半日，甚至乎幾個鐘。 哦， 咁仲要係咧，可能仲要延續嘅，即係譬如可能咧，約你 長戲之後啦， 係啦，仲要主動話，娟啊，不如唔好走住啊，不如乜嘢食飯啦。而對方有一百個理由咧，佢真係可以提早話啊唔啦，我想翻屋企食啊咁樣。但佢話。在主題樂園 就冇得走啦， 走無可走，除非你本身係嗰度嘅職員，你聽日再可以入過嚟。如果唔係，你都會覺得哇，都幾百蚊嗰張飛， 都嚟到咯，千里迢迢係 冇錯啦，係啦，咁你可能真係由天光玩到天黑，直至佢閉館嗰一刻，仲有個煙花等喎、啊。阿娟唔好走住啦，放埋個煙花先啦。你上房唔係，我想睇佢放煙花。 哦，咁即係總之成日都要對住佢啦。 係啦，佢話呢啲咧都係叫做有利於咧，即係情侶拍拖嘅即係。所谓嗰个条件嚟 噶，我都觉得系一件咩事咧？如果系对于啊，大家又中意去啲主题乐园嗰度玩啦，咁我觉得咧，如果系啱啱约会冇几耐咧，有啲怕怕丑丑咁样，咁入到去咧都系一个好嘅节目。点解咧？因为你挂住去边度玩啊，或者边度睇嘢咧，基本上唔使太多交流啊，谂话题。 冇错冇错，系我都觉得系。 呢个几好噶，我觉得又担心，哎呀死啦！我讲一下佢会唔会唔睬我咧？ 系 里边你嘅全部冚礼嘅话题都系同玩啲乜嘢，去边度食嘢等等都有关。关系，大家会容易啲，即系倾到咯。 系啊，嗱，咁佢仲有一个咧，亦都系得意嘅。佢话你同个伴侣去主题乐园咧，就有啲似咧，你同佢打麻雀一样。 打麻雀，我仲以为食自助餐添。 打麻雀，自助餐唔知得唔得咧？打麻雀，你往往会见到佢鲜为人知嘅一面，嗰、 哦、 啲所谓嘅真性情，系啦、啊，打麻雀一定得啦。 系啦、啊、系啦、啊。 但 系 点解佢话去主题乐园都得咧？ 排队。 系啦、 啊。攰啊！ 第一排队啦，当你呃到人嘅排队嘅时候，佢死因烂人。第二，佢话你玩机动游戏嘅时候， 哦、 如果惊嘅，或者即系有啲紧张嘅，佢点样佢都会所谓面容扭曲、花容失色啦。佢话呢啲样啊，你平时冇见过噶，亦都可以咧俾啲男仔咧自己呃自己就系、是、得我见过阿娟。 抹大口滴晒汗嗌，你同佢发生咩事啊？冇玩玩过山车啫。 系啊，阿娟啊，我第一次见到阿强都系咁着。 系啊，我第一次见到阿强脚软 啊。 系啊，你同阿强做过啲咩嚟 啊？ 冇、哦、玩海盗船啫。喂，呢、這个。佢話：你哋會互相喺對方所謂 見到對方弱點啊嘛， 係啦，見到弱點，同埋你會好似咧見到得獨特嘅一面，係得我先見過㗎咋，其他人都冇㗎。 上個禮拜先同阿權嚟過啫， 同埋可能係見到咧，我見過阿明嘔添啊，你見過未啊？ 嗱，好老實，你話你中意玩啊，或者你真係不嬲都受得住嘅呢啲咁刺激機動遊戲就話啫。如果個女仔玩。你唔玩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谂下几冇瘾先得嘅，一个女仔，你怕啦，冇胆啦，好啦，你顶硬上啦，翻到落嚟，真系面都青，脚都软又呕，你话你几冇面啊？ 呢度真系有个咧，有个新闻系咁样卖嘅，都几好笑噶。佢话咧，应该喺外国，佢话咧，佢哋有对情侣咧就去咗主题乐园玩啦。咁玩咗咩机动游戏咧？就系、是、话会将人哋成个好似喷咗上天空咧，抛上去嘅嗰啲即系类似啊，但系佢唔系，佢系嗰啲发射啊。 哦 即系你应该喺个火箭发射喺地下度， 好高嘅一嚟就 佢突然间一 跃 就嘣一声咧，爆到你好高啊嘛！咁佢话咧好笑，佢话当佢哋喺度倾紧咧，几时会佢话一对情侣 结婚啊？ 几时唔系？佢话哦，你估几时玩啊？嗱，嗰个游戏都未讲完，嘣一声咧，俾人弹咗上去啦。咁跟住佢有闭路电视，即系佢影翻啊嘛， 影住你个样，跟住然之后出去买张相嗰啲。 佢见到个男仔咧射咗上去半空之后咧，点 啊？佢 晕咗。是完全见到呢佢个头耷低咗晕咗啦。咁隔篱嗰个女仔呢就喺度大叫啦。咁因为佢完全冇出声嘛个男仔。冇事嘅喜劇嚟嘅。佢晕咗。咁呢仲见住佢个样呢第一个头就耷咗落去。第二张相呢就已经恶咗啦。咁然后即係好明显佢晕咗啦。到过咗几秒之后呢佢醒返啦。佢醒返。跟住佢第一时间竟然讲咩。哎呀好好玩啊好刺激啊好刺激啊。咁然后呢见到隔篱个女仔呢仲喺度同佢讲话你有冇事啊我一啲都唔惊啊。跟住个女仔话：你知唔知头先你惊到晕咗啊？呢、這个可能就 系 头先你讲，如果你同个女仔一齐玩，你又冇咁大胆。 喂，好彩佢晕咋，真系。 如果唔系佢吓到咩啊？ 系咯，哇！你话真系啊？ 咁咪冇下次咯。 即系呢啲要交代清楚先得啊！ 阿娟啊，我就好细胆嘅。 我帮你影相啊！ 系啦系啦， 我等你。 系啊，我买咗部几万蚊嘅摄影机啊。 那旋转，美梦似是遥远，仍埋藏着鲜血。快乐旅途中，也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券，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 有 Kelly Jackie 同埋有陳慧琳嘅《他約我去迪士尼》啊。 係啊，嗱，頭先咧嗰啲就好正路啦，即係話如果你去呢啲主題樂園咧，唔係一定要講迪迪尼啦，你去咩主題樂園咧，你就好似哇，樣樣都夢幻啦，同佢關係又會好啦，又親密啦咁樣。咁但係咧，正面之外。一正一反啊嘛，一个 cons 都有两面啦吓。咁、原来咧又有人分析过咧，佢就唔系、佢话情侣咧去主题乐园，佢特别提到咧就去迪迪尼啊吓，即系唔知点解针对呢件事咧，佢话系反而最容易分手噶。 哇、哦，系咪因为中间嗰啲等待过程啊？ 嗱，有好多嘢噶。佢话因为点解咧？各位，如果头先我哋讲嘅全部都系主题乐园嘅正面嘅话，而家就要话俾你听，嗰啲叫做负面啊。佢话 负面因素 系啦，负面因素。佢话咧，第一。原来咧，你去到呢一个迪迪尼咧，特别系呢啲主题乐园咧，其实每一个场口都系一个考验嚟嘅。第一，你要点样可以做到就系不让女朋友喺长时间等待里边感到无聊嘅说话能力，呢、这个已经系头先我哋一个啱啱好一个即系另一面啊。我哋头先就话，你觉得自己冇话题嘅话咧，就带佢去主题乐园，你会有天生嘅话题就走出嚟。但系头先我哋冇讲嘅就系。你有得玩就 系 啫。 如果冇得玩咧， 系啦嗱，你谂下嗰啲排队咧，以前咧，即系我记得去嗰啲外国嘅， 系啦，去边度啊？我哋去 排队 系啦。 如果我哋去排队咧，有嗰啲叫做外国嗰啲迪士尼排好长龙嘅时候咧，咁咧佢过几钟噶嘛，唔系佢过几钟噶嘛。咁你谂下嗱，你啱啱带个女仔入到去，可能咧头嗰个十分钟嘅新鲜感咧就话好开心啊！一间咧，我哋要去玩呢个过山车咧，你惊唔惊嘅？我唔惊啊！咁样就讲一轮啦。十分钟过咗啦，已经讲完你嘅过山车恐惧嘅经历啦，仲要再过多十分钟，佢都仲未排到队，慢慢向前行，咁你就开始进入咧嗰个深渊咧，就系仲有一个钟头，究竟讲啲咩好咧？仲要嗱，通常排队咧，如果你喺户外排咧，都仲话可以望到第啲嘢啫。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啲机动游戏咧， 入到去嗰啲山窿啊， 佢入到场馆里边咧，其实大部分时间望住啲钢筋水泥啦，咁就开始闷噶咯。所以佢话咧，呢个网友咧，佢就话。你點樣可以令到個女朋友喺長時間等待裏面唔會感到無聊呢？咁樣嗱，呢個第一係難嘅。我自問我都好驚。 你有咩辦法解決啊？呢個仲要係咩咧？等等係話我好攰啊，我唔想再。 唉，冇錯啦，呢個就係佢第二個嘅叫考驗啦。佢話你能唔能夠好容易就察覺到你嘅女朋友係咪疲累又或者飢餓嘅呢一種觀察力咧？嗱，根據我媽嘅講法。你嗌得出口渴咧，就已經太口渴啦，冇錯啦。所以佢話唔得嘅，即係等於佢叫你著衫咧。嗱，覺得凍先至著衫咧，已經係太遲啦。咁即係話，如果你要你女朋友同你講，阿強啊，我好攰啦。Sorry， 已經太遲啦。 你扮張凳俾我坐下。 係啦，到時已經係太遲啦。咁即係話你要咧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就要自己喺度計緊數。頭先已經行咗半個鐘啦，半個鐘。系时候俾我公主休息一下啦。 啱啊， 你就要即刻休息。 但如果佢话俾听攰，咁你都要攞个解决办法出嚟嘅噃。 咪即刻去餐厅咯，或者去买公园长凳咯。 排唔到队咯。 冇错，呢个又涉及第三个规划。佢、第三个考验咧，佢就话：请问你能唔能够好顺利咁样前往各游乐设施嘅规划能力咧？我举手。点解我老婆唔想同我去呢啲主题乐园 咧？因为你冇规划嘅， 我冇规划 能力， 系啦，我唔规划嘅，系啦。最惨系咩呢？我又唔睇地图啦，又唔规划啦，我又容易荡失路啦。所以我试过咧，我哋一家几口咧去主题乐园嘅时候咧，明明就话咁，我哋不如去睇个恐龙馆啦。 直至咧， 我揾咗好耐。 你有啲路牌噶， 系啊， 问人都 已经睇咗蝴蝶馆啦，睇埋马馆啦，睇埋饭馆啦、饭馆啦，就系未揾到恐龙馆。喂，你知唔知啊？好容易有发啲女士咧， 即刻发脾气， 冇耐性，零耐性可言啊！ 去完咁多馆，你有咩耐性都用晒啦，曾志豪。 未去馆，谁不管啊？ 你独自去偷欢咯。 系啦，喂，真系我望住呢一个嘅讲法咧， 身同感受系咪即刻？ 我真系发觉咧，如果你真系同你嘅伴侣咧去主题乐园咧，你唔可以净系听我哋头嗰十几分钟正面嘅赞赏， 系你听埋啲唔好嘅嘢。 你能唔能够解决到呢三样嘢先？咁佢话咧，真系好多人咧，即系。都好同意啊！佢就话系啊，我都试过咧，即系面对呢一啲困难嘅时候咧，好容易嗌交啊！同埋我觉得咧，最惨系咩咧？你如果见到大家都系情侣啦，嗰个情侣买住嗰啲大公仔喺啲新婚啲啊嗰啲地方度， 赢咗大公仔翻嚟， 无论系玩机动游戏赢啦，或者买翻嚟啦，佢有晒咁多， 跟住你自己望一望呢個嚟嘅時候，我估啊，如果我仲係十八廿二咧，應該有壓力噶。即係你會見到點解人哋嗰個就玩得咁好嘅咧，係啦。同埋我唔知啊，佢有啲咧，即係你嘅另一半，如果係好有嗰啲叫做幻想空間嗰啲咧，佢可能會著到好靚嘅。 哦，即系着到装， 着到唔系 啊， 公主装啊，着公主装，同埋咧，你有冇见过嗰啲即系游客咧最中意咧就系戴埋佢哋嗰啲迪迪尼帽啊，总之着到成 set 咧，都争在未有对翼喺后边嘅啫。你又要做一件好好嘅工作，就系、是、第一，你又要唔好怕眼光异样啦，不过入到去都冇所谓嘅。第二，你应该要不停同佢影嗰啲美相，你要做到呢、這、一个即系随传随到嘅摄影师，仲要保证系影得靓嘅。而我又系做唔到呢一点嘅、我每次影相出嚟，我老婆都话 一定会、 本人咁影相噶， 影人体嗰啲唔同部分，啲即系缩肉毛啊咁样嗰啲， 系啦，即系我影出嚟就好似生物解剖图咁样啦。即系呢几个可能都系啲情侣恐惧嘅原因嚟嘅。 系，所以头先虽然都讲咗啲好嘢，系咪都要考虑清楚埋嗰啲唔好处咧？咁样嗱，即系翻嚟我哋都要继续讲下。 系啊， 不过而家冇得去。planning 都好 ，plan 下啦， 系啊 ，plan 下啦，去唔去 ？Life goes on。아직도멈추질않아저먹구름보다빨리달려가그럼될줄알았는데나겨우사람인가봐몸이아프네세상이란놈이지갑기덕분에눌러보는먼지쌓인배갑기넘어진채청하는엇박자의춤겨울이오면내시가더뜨거운숨끝이보이지않아출구가있긴한가발이떼지지않아 当局正系循假设佢系确诊者以及感染到变种病毒嘅方向调查。当局指暂时未知道女病者嘅感染途径，亦或系咪初次受到感染。人口500万嘅新西兰系控制疫情成绩最好嘅地区之一，至今确诊个案不足2000宗。对上一次录得社区个案系旧年11月18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气温再度下降。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中意外，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路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反方向入西贡啦，同样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就系、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啦都系非常挤塞噶。驾驶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你记得要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啦，佐敦嘅防疫措施啦仍然系继续噶，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嘅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系介乎甘肃街至到南京街之间嘅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啦，仍然都系需要封闭。而油麻地交汇处咧有中九龙干线嘅建造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连翔道一段啦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由西隧沿西九龙公路北行慢线同埋佐敦道东行啦前往尖沙咀。最后提提揸车朋友，东涌一带嘅车位啦都已经泊满噶啦，咁所以咧前往大屿山嘅公众人士，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懂得怎样去追求自己人生的一些东西。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中女宅男沙很大啦。中女去主题乐园啊，查翻啲防晒先。 我谂都要啊，或者查定查定啲阿婆神油啊。 我唔系，咁你细路仔你同佢去，你都要。 唔系阿婆神油，阿婆香水啊。 咁样嘅啫，阿婆神有你谂紧乜嘢？ 系啦，咁你话如果真系要去啲主题乐园咧，你惊你听我哋讲完咧，所谓一正一反之后咧，咁究竟点样先至叫做有必胜之策咧？嗱，世界上第一冇必胜之策嘅，不过有一个咧，即系建议步骤嘅，你可以睇下咧，你做唔做到咧？呢几点？ 哇！ 咁都系啲网友喺度总结嘅，佢就话啦，你如果真系决定要同佢去，你亦都唔怕排除万难嘅话咧，好，你要负责做几样嘢，第一。你要专门负责接送啦，你要当佢担遮啦，唔好俾太阳晒亲佢啦。玩边一个 game 咧，一定系佢嚟提议啦，千祈唔好咧就系你嚟揸主意啦。系啦，即系基本上你唔系去玩嘅，你 系 陪玩嘅。 系啊，陪玩。 仲要准备纸巾啦、水啦、出汗嘅时候帮佢抹汗啦。 哇！ 如果可以抹到汗嘅话， 仲要带个女水。 系啊，我觉得呢样有啲夸张，我帮佢抹汗。我觉得买水 OK 嘅咁样。 买嘢饮 OK， 买嘢食嘢 系。系啦，咁同埋佢话咧，如果对方咧即系唔耐烦啊，同埋撒娇咧，你千祈咧就唔好。 好好享受啦， 系啦，要好好享受啦。咁然后佢就话啦，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中，你做得细节唔好，你就变魔鬼噶啦。譬如你一定要带纸巾啦，仲要带嗰啲湿纸巾啦。我冇噶，成日都问你借噶， 所以系咯，以嚟都系 做唔到啦，系咪？头先讲要有个计划啦，因为啲女仔咧最中意就话你去边啊，是但啦咁样。咁你千祈唔好问佢，你要自己搞掂啦。 咁但系你又话唔好话事嘅，要俾话事嘅。 唔系去到玩个别游戏嘅时候就佢话事。 哦、 但系个行程究竟去主题乐园先啦， 食嘢先啦， 去边度先啦咁样。咁啊，同埋好笑嘅，佢就话咧，即系你同佢玩完之后咧。如果要送佢翻屋企嘅，你就要安排定咧车啦、 即係無論你揸車又好，定係 call 的士都好。如果咧，因為佢呢篇文章咧，可能係台灣啊或者日本呢啲啦，佢哋有陣時道路遠到咧，翻唔到屋企啊嘛。 咁咪喺嗰度瞓一晚咯。 係啦，佢咧嗱，佢有個咁樣嘅研究心得嘅喎。 最好不過啦。 佢話你一定要 book 酒店兩間房，不能夠讓對方覺得你乘人之危。 哇，咁貴啊！ 係啦，即係嗱，我諗我哋香港冇乜機會嘅，我哋細到咁緊要咧，你夜晚通宵你都有得走噶嘛。係啦，但係你話如果你萬一你有幸啊，竟然因緣際會同佢呢啲異地咁樣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啲遊樂園嘅話咧，我唔知啊，你會唔會都真係咁正人君子咧 ？book 一間房， 居然我 book 咗兩間房。 跟住又見到乜你咁嘅 book 兩間房，梗係 book 一間房啦。 咁跟住。咁我瞓边啊？我哋翻屋企瞓咯。系啊，其实 book 一间房够噶啦，我冇谂住同我住同一间酒店噶。 真系烦。 仲有啊，又要咧避开人流高嘅地方啦，即系千祈唔好俾咧要不停喺度等，不停喺度等啦。就算你肯帮佢排队，佢要等嘅话咧都唔得嘅。啊，咁跟住嗰啲刺激嘅项目咧，佢话男生一定要陪到佢玩啊。佢话如果你陪唔到嘅话咧，你就大件事啦。最紧要咧就系带定足够嘅银包。系、 哦、 一定 要 有足够嘅银包里面一定要有足够嘅 钱、啊、 如果唔系嘅话，等等， 咁就系啊，我定啲料落去个袋度啦，各位兄弟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都系听歌好，都系听电台节目好，因为都系免费。 系。 帮你个荷包悭翻唔少，听下呢啲歌几 sexy 几舒服先得噶。今日啊喺中女歌曲龙虎榜里边介绍有呢一只歌好 sexy 嘅 Shade Booth Operator。 咁正嘅， 都系咁正嘅。 系啊，我哋介绍下先，我真系 讲下讲下都好耐噶啦。呢一只歌喺 Today 1984年嘅时候啦，嚟自佢嘅唱片咧《Diamond Life》里边嘅主打歌曲嚟嘅。只歌好劲嘅，英国咧嘅单曲榜咧系啦 ，single 嘅榜里边咧吓，成绩咧都 OK 嘅，去到第19位。但系咧隔咗一年之后咧，1985年咧呢一只歌喺美国推出嘅时候就不得了 ，Billboard 100大打去 No.1 啊！喺佢哋嘅 Adult Contemporary 嘅榜里边咧。打去 No.5 啊，对唔住 ，Billboard 嘅 100 嗰度打去 No.5 啊，咁啊 Adult Contemporary 嗰度咧连续两个礼拜攞 No.1 啊，咁犀利嘅。 喂，但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Smooth Operator 嘅意思即系咩意思？ 佢嘅意思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圆滑嘅人啊。 系咯。 咁喺只歌里边咧就是、 玩家啲喎。 系就玩家， 咁夸张噶真系。 成日都调情啊，调情嘅圣手啊。而家我哋咪成日都话 Playboy 啊。 系啦 ，Playboy 啊，咪成日都话咩啊？咩大妈。我唔想再努力了、 哎、阿姨我不想再努力了、 阿姨 啫，咪去到大媽應該唔會 阿姨我不想再努力 了，阿姨啫。 呢只歌唔多唔少咧，其實都反映咗呢個心態、哦，就係、是、一個經常玩弄感情嘅男人，喺啲女人身上嗰度咧攞揾錢啊，攞著數啊 ，love for sale 啊，即係咁嘅意思啊咁呢只歌咧就表達咗呢一種嘅情感喺裏邊。 係，仲要講到佢四處漂泊啦 ，coast to coast，LA to Chicago 啦，即係東西岸到東岸啦、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度。咁 即係其實佢係讚美緊咧，即係佢係咪讚美啊？定係佢睇穿咗就話嗯，佢真係一個愛情玩家，咁我哋就要接受佢咧咁樣。 佢形容緊有呢啲嘅現象，形容緊有咩咁嘅事出嚟嘅。 係係係。 咁呢一隻歌咧係阿 Today 啦，係啦，都有份創作嘅歌曲嚟嘅。講佢咧，其實咧就好低調嘅，因為佢好少咧出嚟見人嘅。 係。 因為佢話我係 artist， 咁我唱歌就得啦。 嗯。 咁唔需要咧，成日都製造好多唔同嘅新聞啊，喺呢一個美光燈底下、水銀燈底下啦，同大家見面。但系咧，佢的而且確咧係好備受注目嘅。佢出嚟嘅時候，咁啊，佢嘅唱片監製啦 ，Robert Miller 咧，識佢嘅時候咧，就1983年嘅時候。當年咧，啊 ，Today 咧就24歲嘅啫。 係係。 咁啊，啱啱讀完書，佢係讀 fashion 嘅。 O K。 咁啊，出嚟 時裝設計 做時裝設計啦，咁樣。咁啊，同幾個朋友咧就一齊就唱歌啦，佢好中意唱歌啦。咁咧就錄嗰啲歌曲，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攞去俾啲唱片公司嗰度啦，呢、這個監製。咁啊，監製聽完之後都覺得哇掂啊，因為把聲咧充滿磁性， 係啊係啊係啊， 個樣咧又幾吸引啊，好誘人啊，幾靚女啊咁樣。咁啊好啦，咁啊 sell 啦，攞去啲唱片公司度 sell 啦。點知咧嗰啲唱片公司個即係聽完個反應都話：喂，好啊，都唔錯啊。不過我哋唔要啦。嚇， 點解啊？ 點解咧？因為當年1980年嘅時候咧， 已經有好多啦， 就興嗰啲電子音樂， 哦、 興嗰啲 Depeche Mode 啊、Tears for Fears 啊嗰啲咁樣嘅 style 嘅歌曲。 係。 話呢啲咁 jazzy 嘅嘢唔係好啱我哋啊咁樣。我哋咧都係唔要啦咁。 係。 咁就點算咧？咁樣都要諗諗橋啦，係嘛？咁我當時咧。Shade 個男朋友咧、就幫一啲嘅朋友啦，另外一啲 band 嗰度咧就做緊嘢嘅。佢話咁啊，咁不如咁咯，我哋搞個啲即係小型嘅聚會咧，喺啲 club 嗰度搞個gig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喺嗰度唱歌啦。哇！點知嗰晚幾多人去嗰個 club 嗰度聽歌？ 即係聽到就驚為天人啦！ 嗰度直情係。成話誒，我哋今晚咧已經太多人啦，滿座啦，你哋走啦， 爆曬棚啦， 爆曬棚啊！叫啲人走，好啦，搞完呢個gig之後，第二日啲唱片公司就即刻嚟揾啦。喂喂喂，我哋想簽啊 Shady 啊，我哋想同佢出唱片啊，咁樣。 咦？咁之前嗰個咪走寶咯？ 直情走曬寶啦，係啊。不過咁當時咧就即係有好多唱片公司咧都揾啊 Shady 啦，咁樣咁就同佢講哇哇，你真係好掂啊！不如咁啦，嗱你咧就我同你去美國咁去揾啲咧哇更加勁嘅監製，譬如 Quincy Jones 咁樣啦，就幫你監製啲唱片啦。咁但係 Shady 咧唔肯，佢話唔使啦，我留喺英國得啦。咁咧我就係繼續錄我嘅歌，出我嘅唱片。咁當時錄當然有 Smooth Operator 啦，有 Love Is King 啊等等呢一隻歌啦。咁亦都俾一啲建議佢哋啦。喂，錄多啲啦，因為佢連續6個禮拜咧錄咗15隻歌。但係 Shady 咧就話啦，唔得太多啦，9隻歌就得啦。仲有唔好同我搞啲咩 remix 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就原汁原味，用翻而家呢一個嘅版本推出翻去就得啦。咁但係當時唱片公司都好大爭拗㗎，你知啦，新人係咪先？但係佢都堅持佢自己呢個做法。咁卒之呢一隻歌就咁爆咗出嚟啦。 佢嘅曲風咧，我見到呢度講咧係屬於嗰 啲 係 咯， 咩雅致流行樂喎、，sophisticated pop 咁樣喎。 係啊，係型嘅其實。 都係嘅。 係啊，咁啊同埋咧，佢自己咧對於歌曲要求都好高嘅。 唱 片公司揀啲歌俾佢咧，即係嗰啲曲風啊唔啱佢咧，佢都即刻唔唱唔要。 哦，咁你諗下，佢而家呢個聲，佢仲要呢個 mood 咧，你冇理由無端端佢唱 無 月夜咁啊，又唔對路 嘅。完全都唔啱佢，即係所以佢好知道自己嘅 style 咧，到底係點咯。咁啊，同埋都頭先都講過啦，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佢係出席嗰啲公開嘅表演場合咧，係好少好少嘅。 即係佢又係嗰啲咧，好有即係個性啊，係咪嗰啲咁樣嘅人、啊？ 佢話佢出到嚟咧，唔知道自己。點啊？企喺個台上邊咧，唔知點樣啊！即係好唔自然，周身唔自然啊！所以佢話：你都喺買我嘅唱片，聽我喺 studio 錄隻歌，錄嘅歌送俾你，咁啊更加好。所以佢咁耐以嚟咧， 即係佢係一個音樂人， 係因為喺曝光。 你唔好當我係一個咧，即係表演嘅，即係要應酬你嘅娛樂圈嘅嗰啲人嚟嘅。 所以咧，佢係超低曝光率，好少好少人認。不過咁，你唔好理咁多年以嚟咧，佢賣嘅唱片嘅銷量咧，亦都係賣得好好。佢出咗道都差唔多成，睇下先。他今年60多歲噶啦， 背 景都成差唔多成40年啦，賣咗成超過5000萬張，全球賣咗全球 5000萬啊， 5000萬張嘅唱片。 我正想話咧，佢自己 好犀利啊！ 佢就唔係一個smooth operator 咯， 即係因為佢唔係好圓滑，佢又唔會同你應酬，不過佢就真係嚇好酷地咧， 好酷啊，係啊， 就完成咗佢嘅任務。 即係呢啲咪似嗰啲巨星咁樣，係嘛？即係唔使成日曝光，即係舊式嗰啲咧，唔使成日都曝光嘅， 係 啦，收埋咁樣先似啲咩明星嘅風格啊！即係佢咪有得，即係佢咪似呢一隻。 不過有啲再舊式啲嘅咧，就係要賣藝嘅喎。 卖艺 嗰啲要喺条街边 系啦， 要卖艺 有啲啦，一个部分。哦，我记得啦，我之前咧听过帮过妹姐手嘅其中一个唱片公司嘅朋友啦，佢都帮过妹姐手。佢话梅艳芳教佢啊，佢话行路唔好行咁快。 点解啊？ 佢点解咧？ 俾人影到。 你几时去见过白雪仙跑步噶？所以咧，巨星都要有巨星嘅风范咁先。即系佢意思，即系要有咁样嘅风范先得。 我下次入直播室嘅时候，我会再放慢少少步伐。Hello， 彭 晴，点啊？你做咩身体唔舒服啊？啲关节有问题啊？ 咁白雪公主跑步 系啦， 白雪仙就跑步啫。 我哋学做巨星，原来都要咁慢慢嚟啊！有 Shade 嘅 Smooth Operator。 私家就少啲使錢啦，即又可以唔使出街做錯事啊咁啦，咁所以都幾好啊。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多啊， 係啊，真係好唔過時啊！即係嚇呢一個女歌手啊，嚇即係非常充滿呢一個優雅、性感、神秘嘅味道。 係不過有啲咧就真係可能會有時限嘅， 有時限 冇錯。譬如話，即係大髀同面嘅日子，係啦、 哦。 你仲要咁講喎？你記唔記得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咧有句説話咧，叫做咩話？千年修得同船渡，定百世修得同船渡？咁、然後先至咩 共枕 眠 啊 咁樣咧， 係 啦。即係原來可以喺一齊喺一張床度瞓覺咧。並唔係即係叫做與生俱來啦，亦都唔係話咧即係天生就應得嘅，你係有啲福氣先得嘅咁樣。咁而家講緊咧就可能你話喂，咁如果我哋已經結咗婚嘅，即係咁一齊瞓唔係好正常咩？我哋有個形容噶嘛，叫你老婆啊或者叫你老公咧，我哋都會用枕邊人。去形容啊，有时我哋就会话咧，哎呀，佢告好多枕头状啊，咁样嗰啲嘢，系咪？嗱，都系讲紧隔篱嗰件嘅。但系 我哋 assume 大家都系瞓埋同一张床啊。 系啦，咁但系真系的确呢个世界上面咧有一种气氛咧，就 系 话都系分房瞓啦咁样。 系， 但佢哋冇离婚 嘅。嗌交嘅时候啊嘛。 又唔系嗌交嗱，如果你话嗌交而分房瞓咧，好合理嘅。 嗯。 即系你直情演得最好，你话我唔想见到你啊咁样，我出去搵阿娟啊咁样。但如果佢话唔系嗌交。在什麼情況之下都會分房睡 呢？你鼻鼾太大聲 了。沒錯，原來就是說所謂呢，即是影響睡眠質素呢，他說呢，即是在日本呢，有一些人士呢，他們就做了一個調查，他們有很多人都贊成呢，應該同房，但是有更多人贊成呢，就是如果耐了呢，應該分房。 是 是。他還有分別的。佢话如果同房咧，就系、是、话喂，咁而家唔单止系新婚啦，而家我哋仲要讲紧咧实际嘅互相照应嘅。喂，而家你中间有啲咩睡眠窒息嘅，我都帮到你啊。 咁平安中咯， 系啦，咁平安中咯。我其实听到呢个理由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咧呢个一齐瞓嘅意思咧，已经系变咗超级实际啦。 系啊， 好似就是病人同看护咁样。 啱啊，系有人照顾你啊嘛。 纯粹系照顾嘅啫。 喂，耐咗系咁噶咯。 系啊，真系。 系嘛，你结咗咁多年婚， 系 咯，你又唔知噶。 系咩？ 系啊。 即平安中我得咯，咁我使鬼结婚咩？ 你搵个开户就得啦， 系咯，开户仲得啦，仲可以，唔系仲可以有嘢食添。 但你唔发觉咩？好多人分房瞓都系年纪大嘅时候可能出现嘅情况系比较多啲噶嘛。 但系调转，亦都有啲人因为年纪大，佢就唔想忍你咯。 佢唔想再同你同房瞓， 同你分房瞓咯。 佢话因为咧，原来用睡眠质素嚟做影响嘅话咧，第一就头先讲嗰样啦，鼻鼾声啦。第二咧有啲好实际嘅，张被唔够分。 啱。 哇！ 咁用咗张被咪得咯。 OK， 我有见过嘅，有啲例子就话一人一张被咧，咁嗰个伴侣就会话：咁我同分房瞓有咩分别啊？ 有分别，我哋都做同床嘅，继续 同床咁啊点啊？两个唔同嘅枕头，两张唔同嘅被， 咁点啊？瞓 咁我哋嘅身体应该就唔会垫埋同一个噶啦吧？咁样 瞓一瞓， 系啦嗱系啦，你睇下几咁 hurt 啦，你真系揽住我瞓一瞓咁样，我揽住个木都唔揽住你啊，咁样揽住你同揽住个木有咩分别啊？ 出厅瞓 系啦，出厅瞓咁啊，跟住咧有啲咩咧？就系、是、譬如话上上落落啦，就寝时间唔同啦、可能会吵醒你啦，再加上咧即系有阵时咧，如果一个就想好安静咁打机、另一个咧可能系咁咧就想搞住佢嘅话咧，呢啲都会影响咧嗰个睡眠质素咧。我见有啲人就索性话：，唉，唔好搞咁多， 分房瞓， 不如就分房瞓啊咁样。 系，我都有听我爸阿妈都有呢啲咁嘅讨论。 你接唔接受到咧？ 而家有時都想嘅， 點解啊？ 都係因為睡眠質素嘅問題，有時都係，係啊，咁都係想有啲空間。但係諗下瞓得幾耐啊，係咪啊？即係一世夫妻啊，係 係係， 咁咪盡量瞓得幾耐咪得幾耐咯。 哦，即係你從一個都比較悲嘅角度出發先喎。 我唔係悲嘅， 即係珍惜嘅角度。 珍惜嘅角度啦，我會咁樣諗咯。咁我爹哋媽咪，我聽佢哋講咧，就真係從實際嘅角度嘅，即係譬如話啲鼻鼾聲啊，或者我媽 咪慣咗㗎啦咩？ 好醒瞓，唔係嘅，有時你年紀大咗咧，又會改變噶嘛。即係以前係， 即係以前係貝多芬嚟嘅。 係啦，而家變咗柴可夫斯基啦。 變咗柴可夫斯基都叫做係交響樂啊。 係啊，咁同埋譬如你一反身即係轉身嘅時候咧，有時又會嘈到啦。 係。 咁所以咧，佢哋分房瞓咗好耐啦。但係而家咧，佢哋就用咗第二個模式啦，就係同一間房，擺兩張床。咁啊同房，但系就都即系同一间房啦，系啦，唔同嘅床褥咁啊一齐瞓咯。 哇！ 咁样都可以达到互相照应同埋同房嘅目的咯。 你觉得有冇啲讽刺啊？以前咧你拍拖嘅时候咧，你就搏命咧就希望制造机会咧就系同一间房啦，最好就可以同一张床啦，凉足嗰啲中间摆碗水里边都要一齐瞓啦，然后睇下点样饮埋杯水啦。点、知到你终于都得到佢啦。但原來個發展趨勢就是越嚟越諗方法，不如都係分開少少啊。 同埋我阿媽咧，其實諗乜嘢，我都覺得佢係諗得幾悲嘅。佢話即係遲早有一日我都要習慣孤獨嘅話，咁我係咪應該早啲習慣？ 切嗱，我就話啦，如果咁樣計嘅話咧，咁第一日就唔應該拍拖啦。 嗱，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就係啦。 第一日就唔應該拍拖啦。 但係佢嗰日無端端咁同我講咗呢樣嘢，咁我 哇，你個心揞到咧。 我係有啲個心都係唔舒服，但我又覺得都啱嘅，即係佢咁樣諗。 咁你試下同伯母講聲咯，伯母我幫你，唔係阿媽我幫你訂翻個人形公仔翻嚟啊。 咁佢唔中意攬住嘢瞓嘅，即係個習慣都係唔同嘅，啱唔啱啊？Energy everywhere. It's borderline unfair. You know I can see your brain, it's screaming my name. And if it's up to me, I'd need you in between my midnight Egyptian sheets. You know I can see your brain, think you feel the s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7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下午视察佐敦受限区域之后表示，主要是为同事打气，感谢短时间内动员多人参与分工合作，希望他们继续做好这次行动。政府新闻处出稿表示，聂德权亦都前往指挥中心，了解人员如何监察整个行动的情况，以作出适当的物资和人力的调度。他说，今次检测行动共有10多个来自纪律部队和文职职系部门，大约3000名公务员参与，既要分工合作，亦都需要紧密配合以执行各项工作，例如街道巡逻、上楼巡查、派发物资、登记或者各项后勤支援。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专家成员许树昌话，政府购入的新型肺炎疫苗抵港时间未能够确定，难以评估能不能够达到今年年底全港70%市民接种疫苗的目标。他又认为，如果科兴疫苗到下个月中仍然未能够提供详细数据，当局应该研究是否需要另选其他公司的灭活疫苗。许树昌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供应本港的复星和 BioNTech 疫苗合共有750万剂，会分6批付运，首批下个月抵港，头3批有150万剂，之后每批100万剂。至于由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共同研发的疫苗，预期6月底抵港。广东省13届人大第4次会议揭幕，省长马兴瑞发表工作报告，话全省去年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但系未有公布生产总值按年调整幅度，预期今年生产总值将会增长6%以上。马兴瑞又话，广东省会全力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大力支持香港防疫工作，稳妥有序恢复粤澳人员正常往来，以及强化粤港和粤澳的联防联控，但是未有提及粤港通关计划。他又表示，广东省会加快大湾区建设，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和机制衔接，以及让港澳部分专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便利执业，同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新界区嘅路面情况。较早前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涌口路嘅意外仍然系未清理，依家一带比较挤塞噶，龙尾喺翠塘路。而反方向出西贡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窝尾。而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亦都系慢车，龙尾喺大网仔路近沙下。而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嘅强制检测计划，元朗德业街近流业街嘅停车湾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喺九龙区，九龙湾林泽街亦都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奥腾广场嘅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时代广场， 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每一次咧喺啲名人嘅爱情故事里边咧，都八卦咗好多嘢啦，亦都学咗好多嘢嘅喎，系啊，睇下佢哋点样冧佢哋嘅另一半咧，都系经常学得到嘅。 但系呢一个咧学唔到啊， 嗯， 因为男嘅无论系佢嗰个即系吓天分啊、遭遇啊、 才华 啊，系啦，即系真系诶学唔到啦。可能你话唔系，有好多富豪你都学过啦咁样。而另一个咧，你唔系几想学嘅咧，就系佢似乎同佢电影嘅情节一样嘅，即系都系咧悲剧收场。暂时咧亦都系未能够即系开花结果咧。好多人会中意睇佢嘅电影，好多人中意学佢嘅对白，但你话有几多人想学佢嘅恋情咧？老老实实 ，OK 喎、哦，咁多姿多彩， 但系全部都冇好结果嘅、哦，即系所谓好结果嘅意思，就系好似冇句号嘅。最惨系咩咧？佢又唔系似花花公子、哦。你话如果咧，佢系嗰啲每一个佢都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即系眷恋嘅话咧，咁啊好啦。但系唔知点解佢而家流露出嚟嘅。就是一种，唉，我都好想停低，不过可惜遇唔到。 系咪噶？ 嗯，作为佢嘅影迷，究竟你会唔会想学周星驰咧？ 我反而觉得系可能系佢自己嘅选择添啊！今日讲周星驰嘅爱情故事啊。冇错，肯定都会同佢电影都好有关系噶啦，系咪啊？ 系啊，嗱，好多人都话周星驰嘅爱情咧，系用佢嗰句对白咧，就我嚟做总结嘅。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摆在我面前，我没好去珍惜，而家再嚟已经后悔莫及了。如果尘世间可以俾我再拣多一次嘅话，我希望我一万年。嗱，呢一句咧，即系除咗系好出名之外咧，大家或者都会觉得呢个就系佢嘅爱情写照嚟嘅。 嗯， 当然啦，我哋全部系外人就唔知道真假啦、 嗯。 我哋唯有一齐翻阅一下佢曾经嘅经典。爱情女主角 是 究竟哪一个女主角可能是配得上她这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她面前呢？ 哇，那我们一定要将时光倒落去翻一 最早了 1988年啊， 是啊， 当年呢就好像说她啦同阿罗慧娟啦1988年的时候呢，因为拍电视剧《阿德也疯狂》啊就认识，咁啊仲成为了朋友好朋友。咁啊当时记得罗慧娟其实即系好多人呢都识佢噶啦，即系已经吓，咁啊做女主角，咁啊。當時在呢一套嘅電視劇，周星馳都是 小配角啫， 係啦，小配角啦，可以咁講。跟住然之後喺1989年咧，蓋世豪俠啦，係啦，話佢哋咧就即係再次合作。咁啊，周星馳嗰陣時都已經好犀利啦， 冇錯。 咁就已經係成為咗男主角，但係因為咁好似話佢哋慢慢展開地下情喎。 係啊，即係好似話咧，佢哋已經係冇咁即係當初咁熱烈啦。咁啊嗱。全部都是據講，因為咧大家如果聽一陣間周星馳每一個所謂緋聞女星的故事咧、好像除了最尾一位之外咧，個個都不證實嘅。 就算連最尾嗰位咧， 係 啊，其實就連最尾嗰位咧，只不過係時間傳得耐啫。嚴格嚟講咧，冇人證實過嘅。 最尾嗰位都可能因為最近嘅即係 官司，大家又再即係大氣翻啦。嗱，咁所以你話去到阿羅偉娟咧，咁而家都係有傳，全部都係有傳咧，就話好似咧阿星馬咧就唔係話即係嚇咁中意佢。不過又有傳咧，就話因為嗰陣時周星馳咧事業咧去到巔峰，就話忙得滯咧就忽略咗佢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咧就幾感傷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即係都接受咗咧，羅偉娟就係周星馳嘅當時嘅另一半嘅話咧，咁呢一段説話應該就係講緊周星馳啦，因為佢話咧，即係羅偉娟曾經咧喺生前，因為大家知道佢12年嘅時候因病離世啦，佢生前接受阿蛋嘅一個訪問嘅時候咧，佢曾經話咧，佢後生嘅時候同佢當時嘅情人講過咧，想組織家庭生小朋友，點知換來對方一句神經病，即係我估係講即係黐線啦咁樣啦，咁估啫，啲人就話。是不是讲星爷呢咁样。咁呢个估呢就点样得到一种所谓嘅即係巧合嘅证实呢，係巧合啫。就话后来喺周星驰嘅电影西游记嘅降魔篇，即係新版嘅啦，唔係旧嗰个呢。佢话呢其中有一幕呢就话嗰个主角呢就同即係唐三藏讲呢，佢就话我有个理想就希望可以搵个如意郎君呢组织家庭生小宝贝。点知唐三藏就回答佢一句神经病。咁啲人就即刻话喂咁似嘅係咪向佢當日曾經 講 過呢一番説話， 係咪 係啦？係咪佢自己都意識到係帶嚟咗傷害咧？嚇、咁、如果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即係頭先講嗰兩位嘅話咧，似乎就真係好戲劇啦。同埋係咪代表咗即係嗰個男主角啊？佢自己都有啲即係若有所失咧，就會覺得我當初咪唔應該講呢一句對白咧。 咁同埋，如果你又睇翻咧，佢哋真係像霧像花嘅愛情咧，係咪又得到引證咧？喺其後嘅訪問裏邊，因為周星馳咧亦都接受咗即係中央電視台一個節目嘅訪問嘅時候咧，都有問佢啊，你係咪啲感情好似都唔係好認真啊？咁樣仲喺度調侃翻，又係用翻一句説話就係、是、從前有段真摯嘅感情放喺你面前，你冇珍惜。咁我話佢回應嘅時候咧，係神情落寞咁樣。 嗱，所以我話佢好悲傷噶。 係。我觉得好贯彻啊！ 系咩？佢讲咩啊？ 我就运气唔好，假如我可以重新再嚟过嘅话咧，我就唔好咁忙啦。 咁啊，即系佢等于承认咗佢嘅工作忙， 系咪咧？ 就忙到 就忽略咗佢咧， 冇晒啲伴侣咯，冇咗咁样。 真系唔知啦。 系嗱、啊，不过我谂即系你话罗丽娟咧，同佢嘅呢一个传闻咧，都传到基本上大家已经当系即系新闻咁样噶啦。咁亦都因为最后罗丽娟就离开咗人世咧，好似令人哋即系再多添一层嘅即系悲伤嘅色彩，因为永远都阴阳相隔。咁但系周星驰嘅经典电影实在太多啦，佢嘅经典绯闻女主角咧，亦都即系接踵而嚟啊。 系 罗慧娟嘅娟妹之后咧，呢一个咧就系万人性感女神，朱茵。 系当时佢哋一齐合作啊嘛。 朱茵就更加咧，即系攞你命啊！因为咧，即系佢喺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咧，就更加有几出系好经典嘅，包括头先我哋都讲咗几次嘅 《西游记》 啦，吓呢个紫霞仙子。每一次咧，即系我举手，我每次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净系睇戏里边啫。你見到佢冇辦法可以同朱茵一齊，特別係最尾嗰一幕咧，佢因為嗰個緊箍咒咧放低咗朱茵，跌咗落去嗰、那個即係熔岩火海嘅時候咧，哇！我哋呢啲人 好心痛係咪？ 心痛啊！都唔知幾想代佢捉住朱茵隻手啊！真係咁，但係好可惜啦。如果呢個故事都係真嘅話咧，又好慘啊！話佢由拍《逃學威龍》嘅時候咧，就已經假戲真做啦。 係啦，擦出愛情嘅火花。 喂，嗰下嘴得好熱烈㗎！大家每次睇《逃學威龍》嘅時候， 但係佢哋有冇認過㗎？ 我都話咯，周星馳咁多個傳聞嘅女友咧，從來都唔會有一個走出嚟話係我就係、是周星馳嘅女郎啦，冇嘅咁樣。咁不過據講咧就話已經係公開秘密嚟㗎啦，因為咧嗰陣時即係導演劉振偉啊，即係《西遊記》嘅導演咧，佢喺大陸做訪問嘅時候，佢都話：哦，嗰陣時周星馳同朱茵在談戀愛咯，他們經常騎單車來劇組。咁、 哦、 似乎係真嘅咁樣。咁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咧。他哋大概有三年的地下情啦、 哦， 不過最尾都是即係情若無花不結果，就真係無花果嚟嘅。 係啦，朱茵有一次又係接受啲訪問嘅時候，就話呢一段感情係佢最傷痛嘅一段感情，但係佢話亦都令佢學得最多嘢嘅 一段感情啦。 可能对好多影迷嚟讲咧，最想就系佢同朱茵咧，即系开花结果咯。因为可能睇电影深入民心啊、 嗯， 你永远都会觉得啊，点解咁都冇份咧？咁都冇份咧？咁样。 周星驰都同好多女星合作过，系啊，好忙咯，系嘛？ 嗱、啊，其实如果仲要数咧，仲有一个嘅莫文蔚， 系 莫文蔚又系咧，嗱，佢嘅食神嗰个火鸡姐咧，就是、又系经典啦、嗯，因为即系佢第一次扮咗丑角啦。咁跟住佢有好多戏都有嘅，喜剧之王啦，咁啊少林足球里边啦，咁样，咁啊亦都传咧。就是说他们即是又是有那些叫做 有段情啦， 又是有绯闻啊，又是有段情在这里啊， 地下情啦， 是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些传闻呢又要跟星妈有关的， 连 莫文蔚那个呢都有说、哦、又说什么星妈不喜欢啊，诸如此类那些啦，是啦、啊、所以如果这些又是属实的话呢，你只能够说哦，佢同嗰個戲裏邊咧有啲似啊，因為食神裏邊嘅火雞姐咧，嗱、火雞姐又係開頭佢好中意周星馳，周星馳驚咗佢，咁啊後來先修成正果啦。咁但係如果咧用少林足球咧，啊唔係用喜劇之王啊，喜劇之王咧，佢哋又係最後喺唔可以喺一齊噶嘛，嗯、即係就係、是、火雞呢、這個莫文蔚去到最尾咧就係同周星馳就話，咁算啦，你揀翻張柏芝啦咁樣，我唔同你一齊啦。哇！所以呢啲劇情咧， 係峰回路轉， 同真實一樣 嘅。係啊，好睇就呢樣嘢啦。咁但係即係啦，最近嘅我諗即係大家見到啲官司嘅，當然係于小姐啦。 係啊，于文鳳啦， 呢、 這個咧叫做話傳言裏邊咧係傳得最耐最長嘅一個，係起碼已經有成十年啦。因為佢話咧2000年嘅時候咧就俾人哋影到佢哋同遊日本，而傳出戀情。嗱，都有一句傳出嘅啫，因為佢從來都唔會公開承認嘅、 嗯， 但佢又冇同你講話唔係啊，即係冇講呢啲嘢，咁、你當係真啦。咁啊，嚟到而家2021年，咁點解大家話當係一個結束呢？即、就、係、是、因為之前嗰個對簿公堂咯，係啊，上埋去法庭喎，咁啊足足十年嘅咯，如果咁計， 咁啊上埋法庭先至係啦，先至知道即係當中嘅戀情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咁究竟你話周星馳會唔會結婚呢？我發覺咁樣嘅。啲影迷咧對周星馳好似有兩樣嘢咧，發覺佢應該呢一世都好難做到嘅。第一咧就係復出， 嗯、 再做翻演員，唔係就係做導演喎、 哦。演員 係啊，係想佢做翻演員，就好似好難做到咯咁樣。而第二個咧，即係可能啲 係啦， 就係、是、結婚啦。即係如果你話佢做唔到男主角，做男新郎得唔得咧？即、做新郎得唔得咧？但係佢自己都話啦，唉，我都五廿幾歲啦。佢話咧有冇咁嘅機會咧？可能就冇啦咁樣。 係。做新郎嘅喺戏里边都容易嘅，系啊，现实生活当中唔知啦，睇下自己肯唔肯嘅啫。 但系佢戏里边嘅新郎咧， 都系家有喜事， 都系冇修成正果噶。我而家谂谂下， 好似都真系冇喎。 佢就算同张敏咧喺赌片里边咧，叫做啊，唔系喺《逃学威龙》里边咧结咗婚啦，佢好快都即系有夫妻不和顺噶。 现在过去了，再不留。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啊。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苦海。相信是缘分。 根，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苦海翻起爱恨， 一生的最爱呢， 是啊，陆冠廷一生所爱这个版本就比较特别一点、啊嗯、不过他西游记这个主题曲呢，插曲呢都即是疯魔啊， 是啊，没错、啊、 真是令到大家觉得很伤感、啊、 所以讲起这段的感情，即是讲起他的感情世界、 啊、 一定要想起这一首歌， 是啊，没错。那么节目尾声呢，我们又来讲一些呢，即是跟宅男或者动漫有关的课题呢、嗯、这个呢我觉得都跟今天我们讲这些爱情那些似的，几时你会有一个所谓梦醒时分呢、系啦， 梦醒离开呢个人。 系啦，嗱，爱情世界里边嗰个梦醒时分，可能就系你突然认清咗个死佬嘅真面目啦吓。咁你话喺嗰啲动漫世界里边系咩回事咧？就唔系话你唔睇嗰套漫画，而系咧，话说你如果你中意嗰啲动漫咧，你会忍唔住咧睇完嗰个作品之后咧，你会不停买咧佢推出嚟嘅各种各样唔同嘅产品嘅。系啦，譬如可能而家你好兴嘅《鬼灭之刃》啦，咁可能你就会发现，除咗漫画之外，哇！如果佢出个水壶，你又买水壶。系啦，佢出个 mouse pad， 你都买 mouse pad。 fans 嚟噶嘛，你梗系佢出所有嘢，你都支持噶啦。 系啦，你咩都会买噶嘛。咁嗱，仲要咧呢啲可能系啲基本嘢啫。咁如果有啲咧即系比较狂迷啲嗰啲咧，可能佢会自己订制啦，甚至乎咧佢唔系净系买一啲即系大路嘅货品。 买啲 limited edition。 系啦，佢开始会追求嗰啲就话，我唔要个个都有呢件衫，我要独特嘅。系啦，咁可能咧，即系你 crossover 到无厘头咧，咁样咧，你都会买嘅。哇，有鬼灭之刃嘅牛扒啊，咁样。 你有冇试过呢啲咁样嘅？ 冇，因为冇钱。呢啲往往同金钱就即系挂钩噶嘛。咁、所以就冇你又想买咯？譬如我哋细个嗰个年代中意圣斗士星矢嗰啲咧，咁可能你买咗漫画书之后，你咪会有机会抽闪卡啊。咁、跟住你顶笼咧，就系见到有记事簿咧，就会买 figure 公仔嗰阵时啊，好多人玩嘅。我嗰时冇钱啊，我大个先有得买咋，系啦，咁但系你都会好疯狂嘅。咁而家佢就讲紧咧，就话网上面咧有一批人咧，佢就话呢个疯狂嘅时刻咧，总有梦醒嘅一天。佢话喺咩情况之下，当你为咗呢样嘢又付出心机又付出金钱，但系突然间喺某一个嘅所谓嘅即系时机之下咧，你突然间叮一声醒咗，就话咦？其实 我唔可以再系咁啊！ 我唔应该再买落去啦。其实都唔值咁多钱啦。咁样系几时咧？咁样咁咧，佢就问大家啦。请问咧，你哋喺咩时间会梦醒时分？喺咩情况之下，你哋会突然间咧买到一个地步咧，就叮一声咧就唔想再买落去咧？咁样系啦。咁咧，好多人都讲嘅。佢话咧，最多人咧，原来会唔再买落去咧，唔系冇晒钱，而系佢发现咧，佢觉得自己俾人揾笨， 终于知道。 嗱，你唔能够咁讲啊！即系你等于啲人追明星一样咧，追到几时你会开始发觉咧？我唔应该再每日就等佢做访问嘅时候咧，喺嗰啲门口外边等佢哋啊？几时咧？可能就系你发现原来佢唔认得你啦，可能佢唔记得你啦，可能你送俾佢嗰扎花咧个礼手啊抌咗佢啦，系啦呢啲啦， 即系伤咗佢嘅心啦，系啊。 系啦，咁咧佢话呢啲动漫产品系点样咧？佢话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冇啊，我发现咧佢系咁出嗰啲唔同嘅周边产品。去到一个地步咧，佢话揽到咧，我觉得佢系纯粹呃我钱嘅啫。譬如可能咧，譬如佢中意嗰啲魔法少女咁先算啦。佢一个 file 咧，佢出咗五款，仲要咧每款咧其实可能只系颜色唔同嘅啫，但系个公仔一样嘅。佢话喺某啲时间咧， 集齐晒一套噶嘛嘢。 系啦，啲 fans 咧，佢话原来喺嗰一刻咧，佢突然间发觉唔系我哋揾我笨啫，我买一个 file 计咪得咯，出五个，仲要五个一模一样嘅，咁但系系颜色唔同啫，但系又要五个唔同嘅价钱咁样。咁然后咧，有啲就话系啊，我都发觉咧，如果佢咧，有啲所谓嘅 crossover 啊，佢无端端咧系咁同唔同嘅牌子咧，即系 系啊，系一齐合作噶嘛，推出新系列噶嘛。 配搭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喂唔对咯，佢话点解会越出越多咧？佢话又系觉得无止境咧，佢又会退咗落嚟啦咁样。而我咧， 我印象中咧，嗱呢啲動漫產品我就冇乜嘅，但我試過咧，曾經好迷上咧某一個即係衫嘅牌子。咁其實迷上我都不能夠日日買嘅，都係冇錢啊嘛。但你就會覺得個牌子好潮啦，佢一減價或者我有能力咧，我就想去買佢啲衫啦。同埋你覺得咧，嗰就係最靚最有型嘅。幾時開始我醒咗，我唔會再去買呢一間鋪頭嘅衫咧？ 好多件啊，呢啲咁嘅衫啊。 唔係，而係當我有一次我發覺咧，哇！佢又出 T 恤啦喎，咦？等先。点解佢今年个款咧同旧年咧，除咗个袋由左边变咗右边之外，系冇分别嘅。 嗯， 但系佢一样都系卖成三百几四百蚊一件短袖 T 恤。你突然间发现，其实佢系揾你笨，佢真系每一季都净系系咁以咧，可能条拉链粗啲窄啲，系啦，同嗰啲教科书改版一样。 但系嗰啲名牌就系咁噶咯，你睇下嗰啲五支火柴嗰啲表咯，好多年都唔变噶。 系、哦、啊，但系佢保值啊嘛。 咁啊系，你 佢保值啊嘛，我呢 啲烂鬼 T 恤， 我啲烂鬼 T 恤唔保值噶嘛，所以可能你都会喺某一个瞬间，你就会对住你一大堆嗰啲 collection， 你突然间发现都系揾笨嘅，其实佢都系呃我钱噶。 你而家觉醒咗咪好咧，有冇悭翻唔少啊？ 哦，咁都系嗰句，啲钱咪摆咗落去啲 地度咯， 摆咗你仔女度咯， 都值得嘅。下个礼拜见啦， 拜 拜。 让你我一起站近度，感到各位心跳颤动，大世界失重，渺小的互拥抵抗沉重。躺于泥土里，壮阔了根据，无限成长里，一起成长。微笑着，无需担心无声的未来，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彩，能开花的梦气罕让你我一起为世界栽种更多的爱与梦，大世界失重，渺小的互拥找到乐土，与风雨争持，向光线冲刺，豁出去一次，发现故事才开始，一串串地迈向更高天空，为了那初衷，一次次地堕进各种困局，要怎么继续吸气呼气，就找到能活得幸福的预Yeah.